思想，通常中年啊。你们想想看，我看这个在座的都差不多了啊。我们中国人都常常说是好像40岁就算是迈向中年了啊。那不一定你是空巢，因为有的人孩子还在哈。那我们来看看，一般来说，所谓的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啊，在1950年代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Duval 的学者，他就提出了一个8个阶段的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那前面的5个阶段就是你刚新婚啊，没小孩的时候，然后第一个小孩出生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小孩子二到六岁的是第三个阶段，然后青春期啊等等这些。那到了第6个阶段的时候，就也就是你的孩子开始上大学了，18岁开始上大学。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那可能就家里就剩下你们2个。如果你有3个孩子，你可能要等好久哦，最后一个才离去。那就每一个人的空巢时间可能都不一样，但是那个阶段是这样的哈。那第六个阶段就是孩子离家就学那个阶段，然后第7个阶段他提出的就是中年父母的阶段。那在小孩子去离家就学的时候，那有一种发展的任务，就是要接受孩子开始独立成人的角色。那个你们有的人可能还不是很远，有的人可能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的，当你孩子要念大学出门的时候，那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原来哦，从高中以前，可能那个生活都是很规律的，什么时候上学，什么时候你要送他这个课后的活动，那个课后的活动，就是你很忙碌的 focus 在孩子的身上。但是上大学以后，就好像你要开始学习，你的孩子是要独立了，哦，那就是一个发展的任务。那你会有产生一种压力，就是渐渐要去面临空巢期的那种的生活，自我的调试。我们当家长的自我的调试。那中年父母呢，就真的孩子完全离去了，甚至到他们已经成家了，也就是说真的是完全的独立了。那时候你的感受就比较是有那种真正的空巢期的感受。好，那时候真的就是面对的，就是只有夫妻你们2个，那个压力就没有任何 excuse 了，就是你要面对你的配偶了啊。好，然后这个中年阶段的话，接下来就是老年阶段。那老年阶段，那就是要坦然面对我们已经老了，好，甚至有很多自我的心态要调试。所以如果说前面的阶段没弄好，那后面就更惨了啊，不会回头的。你到了中年，你就不会回去年轻的时候；你到了老的时候，你就不会回去中年的时候。所以我们任何阶段开始，哎，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活，那都不迟哈，一定有机会可以改善。好，请大家告诉我，中年人的压力是什么？这边没有年轻人啊，除了黄牧师以外，还有苏大哥，苏大哥不在嘛，所以我们没有年轻人。 薛总是最年轻的，应该。 哦、oh, ，no， 我们都是中年。 对，所以我比你们都还大了。那请问一下，中年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能够想象的，或是你已经经历了那个压力是什么？ 工作 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工作本身就是工作，但是压力从何而来？ 因为你会担心年轻人学的都是比较新的，新浪吹后浪，那个你会怕工作不保。 哦，工作不保的压力啊哈，然后你跟新人没有竞争力。就是工作不保的压力，非常 代沟。在工作上，新的一代哈，工作的 attitude 跟老一代的工作 attitude 有点 不一样。所以工作上就跟 colleague 就是跟你的同事的那个互动也有压力，对，新旧 generation 有压力。好，那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什么压力？ 孩子的教育费用。 孩子的教育费用，然后 财务 OK， 财务的压力。对，在中年的时候我刚说过了，孩子们上大学，哇，好大一笔费用，对不对？我们不像美国人啊，十八岁就你的事了。我们通常华人就是比较还是觉得还没结婚都是还是要供应嘛，哈，甚至到结婚的时候还一笔钱这样供应啊，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啊，这是事实。OK，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压力？ 身体。 OK， 我们到了中年，我们的身体是就在最壮年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开始面临走下坡。OK， 还有什么？ 照顾父母 啊，我们说中年人就好像是什么？那个三明治，对，我们要照顾老的，我们要想到小的，那个学费这么贵啊，要拼命努力工作，但是工作又有压力，又怕不保，对，压力很大，对不对？这么都是压力。还有什么？为什么弟兄都没意见呢？弟兄都没压力， 他们压力多啊， 就是啊， 你经过了嘛？你有经过？ 还是中年 过的时候？ 你中年人的压力是什么？ 你四十吗？ 没有压力。 哦，他很幸运，他很压力。 好， 因为他太太说他不能有压力。 他的压力就是要隐藏他的压力。 重点是不是 ？OK， 好。 OK， 所 以你的压力。 其实中年人的压力就是因为到了中年。 OK， 其实。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讲中年危机，有没有听过中年危机？多半是 focus 在男性，但是实际上中年危机男生女性男性都应该有的，不是只有男性，但是我们多半都会讲男性中年危机。 OK， 所以他说了，因为中年本身就是个压力，面对中年本身就是个压力。 OK， 还有没有别的？ 婚姻应该有压力。 婚姻有压力，那婚姻的压力是怎么造成的？ 有时候是阴漏啊， 有时候阴漏。 OK， 然后你像你孩子离家了，就刚刚你那个 life 会想的，你只要重新适应新的关系。 对呀，所以其实刚刚你讲到了那个 失业 第一个啊，对不对？学费也提到了哈。父母年迈，对吧？你知道，其实父母年迈多半的时候还是，子女在照顾，哦，百分之的。 我们是全印尼佣人在照顾。 在台湾真幸福，但是你要记得，印尼佣人谁在付钱？ 我们 哦， 一样啊， 子女。 OK， 那是你们的幸福哈。那你做儿女的有没有压力？ 有啊。 我们在美国，我们想说父母亲啊，今天生病了，你会紧张？ 会啊。 会啊，我其实来这边，我几乎每一年都回去，一直到我妈妈过世去年，去年过世，我就是几乎每一年都回去。好的时候你也会担心，不好的时候更担心，对不对？那即便你没有付出那个financial 的支持或者是代价，但是你的心里难道没有挂记吗？也还是会有挂念嘛，哈。所以其实这个是人家做的调查，说由父母照顾的还是多哈，父母哎不由子女成年子女在照顾的，然后你要指望你太太照顾的呢，23%。为什么太太照顾多一点呢？因为太太活得久一点。好，然后由先生照顾太太的就比较少一点机会哈，就是年迈的时候。好，也就是说你到老的时候，你跟你的先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啊，跟你的太太之间的关系，你要期待太太照顾你或先生照顾你，要心里有一个准备。 有一个问题呢，父母年迈，由先生照顾谁？照顾父母还是照顾他自己的太太？ 我的这个说， 照顾父母。 那个第一个子女照顾，就是说，就是老了父母年迈的时候，谁在照顾呢？那个子女在 顾， 这 孙子照顾他的。 那 不 是， 那你自己，你是子女， 子女， 我照顾我的爸爸妈妈。 父母是谁啊？谁的父母？ 你的父母，你的父母， 你自己的 no no， 下面那个是说年老的时候，对不起，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跟上面那个，我只是要解释上，父母年迈的时候，我们多半要照顾他45%。好，那下面那个数字呢，是在人年老的时候谁来照顾？45%的时候是子女照顾，太太是说 在讲。 对讲 yes， 就是你我跟我先生年老的时候，哎，谁照顾谁机会啦，23%是我照顾他的机会多，然后13%是他照顾我的机会， 所以跟父母年迈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个父母年迈最主要是我是要第一个来告诉你们我们的责任，哎，我们那个三明治的那个。这个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 percentage 是美国的还是中台湾的还是大陆的？ 啊，它其实它是用 national 来说了大部分，但是这个你知道做 research 的时候，它的取样都是有限的。那我也有读那个大陆，因为大陆的那个空巢更厉害，因为他们一胎，那更严重，所以其实这个不可以 general。就是你只能这么说，大概的知道三明治是一定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照顾，我们金钱的照顾好，或者是我们真的是把他接到我们身边来照顾，那都是以那个父母年迈来说，我们当子女的大概有45%的有这么一点责任啊。就是说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处在这个阶段，这个家庭发展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压力有这么一项，那这么一项呢是怎么来的哈？那就是大概知道一下，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子女，我们还要照顾我们年迈的父母啊。那当然，如果说你兄弟姐妹多，那就分摊就轻松一点；那兄弟姐妹如果少，那你可能要照顾你配偶那一方的父母，你还要照顾你自己这一方的父母。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的压力在那，好 ，OK， 好。那角色转变的事情，刚才已经有人提了哈，还有更年期的身心的变化，哦，也有讲到。 角色转变我没有清楚是什么。 而角色转变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你的多一点时间，你会 focus 在你的孩子，因为他需要。 哦。 对，那现在渐渐不太需要你了。你讲的话可能影响力没有这个他3岁、5岁、10岁的时候的影响力而来大，啊，他渐渐要独立，你要接受他渐渐独立。OK， 那所以你的角色，你可能从一个很重要的妈妈的角色，到一个你要承认他要有一天变成别人的太太，哎，对，朋友开始，太太，他可能哪一天变成别人的。先生，对，这个你要调试的。哎，婆婆不是那么好当的，哇，那个岳母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这个都是要调试的。如果没有弄好，像最近我就碰到一个，他父母亲就是他就是不喜欢他儿子的女朋友，那其实已经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迟迟得不到父母亲的那种。好像祝福啊，点头啊 ，appreciate 没有，所以这个孩子也是一个，对他来说，孩子也是对孩子来说是个压力，对对方女就是孩子的女朋友也是一个伤害。 对 ，OK， 那这个是不是你要学习啊？这你要学习，你要给你的孩子祝福，还是给他压力，给他好像是扯后腿，或者是甚至是咒诅，就觉得说那个女孩不好。那这个你要学习，所以这个角色的变化就在这里哈。然后身心的那个身心变化，你们都知道了哈。更年期，女人有更年期，男人有更年期。哦，男人的中年的那种危机，就是渐渐的显现更年期的变化哈。好，那空巢期，因为我们那个生活的重心还有角色转变。这个 focus 就真的不一样，所谓的空巢就只是剩你们两个。好，那这个婚姻关系你可能要重新去面对。那刚想的成为公婆性适应性家庭的关系啊，如果是你 你的孩子开始结婚，自己有小，自己有家庭了哈，那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说决定结婚以后你就跟他没关系呢？ No， always 是你的孩子，对不对？那个关系只是是不一样的，就是家庭的 extend， 就你更多的需要学习是怎么样跟他们相处。 OK， 中年空巢夫妻关系的转机，我说转机就是因为是 positive， 是好的。哎，有什么好呢？你觉得有什么好？时间多一点了，对不对？是时间多一点了。当时间多，哦，今天不用送小学上学，小孩子上学，然后不用为了他参加什么申请学校啊，干嘛的，很多很多事，小孩子的 burden 已经没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重度蜜月。 Yeah， OK， 重度蜜月，对。 蜜月还好。 Yeah。如果我们正面的看的这段时间的话，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对不对？好，这个是很好的哈、哦，还没有完成的梦想，你在这时候就可以去做。OK OK， that's the problem。好，然后更多的私密的空间啊、哦，对。你孩子不在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有亲密关系，在哪里都没关系，门也不用关，是不是很 free 哈？然后很多的自由在里面哈。那生活的结构，我说弹性更自由，就是你不需要是哦，我八点要送孩子上学，然后我两点半要去接他，然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都被他好像挡住了啊。那从今以后，你可能十点半才吃早餐。有可能穿着睡衣可以待到几点，然后我要干嘛就很 free， 然后我可以参加姐妹会，我可以参加这个，我要去参加什么夫妻团契什么，我都可以去做了啊，这是更多的时间。然后再谈一次，刚刚说的度蜜月，那我就说再谈一次恋爱，呀，你要度蜜月要从恋爱开始，如果你的关系不够好的话。谁要跟你度蜜月？OK， 然后可以享受浪漫的条件哈，更好的享受，更有机会享受那个浪漫的条件。那今天其实我觉得很开心哦，因为你们愿意来这里，就表示说你有一个想法，你要更好。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障碍，就是我们不想去。面对那个困难，然后也许觉得很丢脸啊，尤其华人，或者是觉得说更好了，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去面对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是很聪明、很智慧的啊。哦，自欺欺人是吧？啊，所以你们都是聪明人，我们都是聪明人。好，但是不是那么说。一定是这么的 positive 哈，哎，因为累积很多过去，可能也有一些愉快的经验，但是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但是没有解决。如果是不愉快的经验解决了，那也就没事；但是如果不愉快的经验没有解决的话，那就会是在这个时候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哦，以前因为可能有孩子。以前的 focus 不是只有你跟他，就好像问题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然后你自己的调试是可以 distract， 就是说，啊，我今天不开心了啊，没关系，看到孩子开心，哦，你今天不想跟他讲话，跟我的孩子讲话，对，那就过去了。但是今天孩子都不在了，只有他了，所以在那个关系的危机产生出来的危机，就在这个时间会凸显了。就是凸显出来那个问题哈。好，适应新角色的转换，失落感，妈妈比较会啊，因为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对不对？总是孩子跟妈妈的话题比较多，那他们离开了，你会有一点失落感。有的妈妈孩子念大学以后，一天没天打电话，想到就打。有时候孩子会觉得很烦，那都没什么事，妈妈一天打了，那就是你的失落感在那，你有点失落的感觉在那，你就会常常好像查情一样啊，好啊什么？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好有意思，她儿子才刚刚上学， 到那个南部去上学去了，他是固定的，两个礼拜就去把他衣服通通带回来，就把他新的床单带去，这样子就伺候着这样，然后我看他是还没有走出这个，就是还是很 focus 在这个孩子身上，可是孩子需不需要你这样？他需要独立，你也需要调试，你什么事情都把他做好，他永远一件什么也不会做，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啊！要学习角色的改变，要接受啊，要接纳。我已经到这个时期，我要让他稍微有点独立的空间哈、啊。那罪疚感从何而来呢？有一些弟兄可能比较容易是有罪疚感，是什么？有的姐妹也许会，也就是说，现在时间多了嘛，对不对？我们不上班的人，如果说你不是一个上班的，或者说你只是 part time， 那孩子离开以后，你多一点时间，对不起，你可能会期待说，找的老公以前跟孩子去做的事，现在抓老公去做事，可是那个老公可能就先生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喜欢去，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好了，逛街 ，no， 先生不会很喜欢，对不对？可是他就有罪疚感，因为你太闲了，你有多的时间，然后说我不答应陪你去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也许他自己在到了终点，他多时间的时候，他也许想说，哦，我现在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哦，我现在做什么事情？可是那个事情可能也不是姐妹喜欢的，对不对？但是就有罪疚感嘛，我想做我自己喜欢的梦想。刚刚讲了一个梦想，对不对？那可能你说两个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不是一个 trouble 嘛？对，所以这个罪疚感的来源就是在这里。好，那这个我们都要去了解哈。好，那再来就是夫妻冰冷关系的显现。刚刚我讲过的，以前我们多一点 focus 在家庭的事情上，然后孩子的事情上，那现在呢没有了，所以只有你跟他。那如果以前没有很好的沟通模式，或者一个建立很好的交流哦，经常的交流，然后无话不说，男人喜欢谈事情，女人喜欢谈心情。如果你们事情心情都谈过了，都可以很平顺的，就是没有冲突的彼此分享的话，那就很 OK。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这时候就很惨，就是这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重新去建立那个一个合宜的沟通模式。那可能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好的话，那就是大家会对婚姻都不满意，想说的人没有人要听，然后就会那种疏离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对婚姻就会越来越不满意。以前可能对先生太太不满意，但是还有孩子在其中，不感觉出来，但是这时候就会凸显出来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冰冷的关系里面，就是渐渐的显示，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感觉到了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冰冷，但是你很少的人可以知道说为什么。通常都是要到这个諮商师那里去，他帮你们分析，然后说啊，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最近碰到很多的例子，啊，都是差不多也就是中年以后的，然后只知道说，我就是讨厌，然后我就是不喜欢，然后我就觉得冰冷，两个人关系不好，但是都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结果，我们只感受到那个结果，就觉得这个婚姻很有问题。很平淡，然后很冰冷，这样，但是很难说可以看得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每一对夫妻都不一样，我不能给你一个公式，哦，你这样就会这样，这个就会等于这个 ，no， 因为我们说，就是我们都是不同的文化，每一对都是特别的，你上帝造你就是特别的，造他也是特别的，你们在一起也是特别的，绝对没有一对是完全一样的。即便是相同的问题也不能用相同的方法解决。 OK， 好，那在这个时候很高的比例会有分离的 念头。有一对很有意思，他已经都退休年龄了，我想他已经超过中年了，他应该算是渐渐步入这个老年了，因为都退休了。但是呢，问题都是在中年之前，中年就已经发生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太太不要跟先生在一起了，我现在自由了，我有时间了，而且孩子都结婚了，我今天要去那一家，去那一家都可以，我干嘛要住在你这一家？我要跟你住在一起，我开心的到美国去找女儿女啊，或者是回台湾的时候，先生是在台湾了，先生不适应这里，好，然后他可以一直住在这里。然后有一次他因为身体的关系必须要回去台湾去处理，然后他是告诉孩子怎么说，绝对不要让你爸爸知道我回去啊，你们谁让我爸爸知道我回去啊，你们就看不到我了，永远看不到我了。所以那种到了那种很铁定心肠的，就是说我就是不要跟你在一起，他要不要离婚啊，不离婚也不必了，反正就这样过日子哈，但是就是我不喜欢，我不愿意再跟你在一起受罪，啊，这种状态，那这个就是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嘛，那绝对不会一天造成说哇，我今天退休了，然后我变成这样 ，no， 不是，但是这是逐渐造成的哈，好，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空巢期会凸显婚姻问题，哈。那空巢期刚刚讲过正面也可以让婚姻变得更美好，那都是你的选择，是可以处理的哈。 OK，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夫妻关系不好的因素会有哪些呢。这个一定不完全哦，但是这是可以想见的，那提出这些的话就是让大家自己回去想想看，有没有什么跟你相关，就是小问题啦，不满情绪啦，就是好像堆冰山一样，可能开始的时候水面底下看不见，到了中年期的时候就不出来了，因为已经堆积很多了。好，这小问题不满情绪累积出来的，然后情感疏离，到了没有爱情的基础了。有的人是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爱情的基础，那有的人是渐渐的情感疏离，那情感疏离当然是有很多原因。那第三个是有外遇，那外遇可能 anytime 发生，但是在中年的时候外遇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比较到的这个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华人有一个很不好的文化，就是好像男人有成就就要有第二个太太是 OK 的，第三个太太 OK， 你们没有这种想法哈？在台湾是有了，在大陆 可以，是我们 上 两 个 看到吗？ 上不行， 法律上不行， 但是 有钱人都这样子啊。 对，有钱人说到了， 企业家 对啊，对，就是有那种 二奶， 就是那种 工作的环境，同时住在一起， 那种文，那种文化， 不开住在一起，不住在一起，都公开的，像马友庆不就公开吗？大陆不也是一样吗？ 大陆，对对。 因为去大陆就是包二奶啊， 大陆 是 台湾的， 在台湾照顾小孩，去大陆发展。 对，就是说一个很不好的观念，就觉得好像男人要这样才是他的成就，好像，但是其实，在那个背后有很多男人的自卑在里面。OK。所以这个我们不讨论，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有很多，就比如说有人以前很贫穷啊，然后现在变得很有钱啊，然后以前觉得会被人家看不起啊，那现在要被人家要自尊心要用另外一种方面来建立，然后就会用各种比较不正当的方式来凸显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OK， 这个背后都有一些因素在，个人的那个心理因素在那里面哈。那 anyways， 外遇或者婚外情，我们怎么说都好，是会影响夫妻关系的，绝对，对不对？谁能够容忍你身边的那一半还睡得跟别人？对，这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圣经上所要教我们的哈。好，另外一个沟通不良，肯定是最普遍的，沟通不良。那因为我们来自不同背景，我们个性不同，然后我们表达的方式不同，我们思考的模式不同，所以我们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讲一句话，那对黄师母的解读可能跟这个苏婶的解读就不一样啊。当我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重点你抓到的跟他抓到的可能就不一样啊。所以沟通，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讲话，我们每天都在跟别人沟通，但是其实是还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这是一个艺术哈，沟通是一个艺术，真的是。我们通常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用我的想法来解读别人的话，然后用我的想法来想别人应该是怎样，用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来想你，这个就很麻烦。沟通一定要有沟有通，你沟通的时候一定要了解那个人，真正完全的了解他的意思。那这通常我们比较多是用自己的方式啦，那这样就是会比较有问题。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品性不良，本身品性不良，你说你吸毒啊，酗酒啊，然后你或者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啊，那给夫妻关系就造成很大的困难。然后不负责任、不成熟，就有一些人进入婚姻，但是他并不成熟，他不懂得负起那个婚姻的责任、家庭的责任。还有性生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性是好的啊，这是神创造最美好的东西，夫妻的同乐会是最美的，但是它只是在婚姻里面绝对是好的，在婚姻里面性是绝对好，而且你要知道哦，人一辈子都可以有性生活啊，不是说啊我孩子生完了好了可以 OK， 不是，它的功能不是只在孩子生小孩哦，它是给你一个亲密建立亲密关系的，你神所赏赐的一个创造。OK， 我可以这样说，有一个人提出了这样一个 average， 说，哎，我们应该多久有性生活呢？他有一个算法很有意思哦，你们大家记得哈，就是你如果你是40岁、50岁、60岁、70岁哈，40几岁、50几岁、60几岁、70几岁、80几岁，好，我们从40几岁开始，乘以九，4×9。49 36 OK， 3个礼拜有6次，这个叫做40几岁的人。好，那如果60几岁的人呢？ 50几岁。 好，50几岁，你算呢？ 5×8吗？ 9啦，哎， 45 59都乘以9，5×9 45，4个礼拜要有5次。好，那60几岁呢？ 6×9 54，5个礼拜4次。 70岁， 你到90岁对不对？ 63 6礼拜 63 所以所以然后其实性生活性的亲密关系并不一定要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性，然后你这种亲亲抱抱握握手走路，这些都是亲密关系，都是可以增加 你们的感情。 嗯， 好，那所以华人很内敛嘛，没有关系，你跟你先生要做什么都是正常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开心的，不要限制，因为这是神的创造。 OK， 好， 这点我想补充一下，我在台湾看到一对老夫妻，真的好感动。他太太做过脑癌，就是脑瘤开刀，他先生每天牵着他的手，在我们家对面，我爸爸家就是公园，每天准时那个时间，他太太是做过脑癌，他天天牵着他的手到公园走路，然后坐在他旁边，就牵着他的手，让我非常感动。还有我觉得中国人一般都不习惯，你觉得这两夫妻不错，出去也不太好意思说哈，像牵着手，但是有一对夫妻让我很感动，就是高伟雄。 Okay， 他跟他太太，我们两家很要好，我们常常一起出去吃饭，高伟雄跟他太太一定手牵手。所以我有时候跟我们经常说，哇，我好羡慕他们。 那你就牵他呀，你就牵他呀。 问题是我现在要让我能牵啊。 OK， 台湾人叫太太叫什么？ 太太 啊， 对啊， 就是牵手。 是啊 ，OK。我跟你讲，一次不习惯哦，两次可以学习，三次就习惯了。 我昨天很高兴，我先生说你可以开始牵我手了。 恩准啊，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我如果是做那个 couple 的那个。的 counseling 的话，我一定让他们，我一定要叫他们牵手。对，我都一定 叫牵手。 好， 他感受 到。好，家庭经济危机也会造成夫妻关系不好。如果你没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好的话，这是会真的会影响夫妻关系。还有大家性格不合，这是性格的不同，但是不知道怎么彼此欣赏、彼此接纳的时候，也会影响夫妻关系。性格不合是正常的哈，但是你如何去处理、如何去接纳，这个就是需要学习的。OK， 那价值观的不同，就是如果说信主跟没信主，或者是很多，其实信仰跟很多价值观哈，并不绝对是不一样。你不要看很多很多慈济的人很有爱心，不是只有基督徒有爱心哈。那慈济人很愿意奉献，不是只有基督徒愿意给予啊。所以我们不要先说哦，他不信的就一定是跟我价值观不一样，不一定哈。这个不要先那个先入为主的，对，就那种好像定罪一样哈。那价值观不同要。彼此多分享，然后去调整。因为有的人先生或太太就是很过分小气，我跟你讲，就过分节俭，那可能太太就比较 generous， 就是比较慷慨一点。那这些就你就调嘛，磨一磨嘛，磨到中一点这样子。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然后再来，夫妻关系不好，也有可能是你对婚姻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没有完美的婚姻，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完美的婚姻，那个婚姻里面没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如何在不完美的人里面，两个不完美的人里面期待有一个完美的婚姻？没有。但是呢，有那个满意的婚姻，你们自己满意的婚姻，也许别人看起来，哎呦，那对好怪哦，可是人家满意的很呢，人家很开心啊，对，所以这个是，对。 台湾不是有一句话，什么对麻豆对绿豆还是什么的，对上眼了。 啊，对，对对对， 对 是， 我忘记是 对。 还有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不好，常常就是因为自私。自我中心，不愿意改变，自己不愿意改变，我永远是对的，从来不说对不起，这个很令人生气，对不对？好，对，面对空难危机的处理有三种态度，一个就是好吧，我们就继续这样冰冷下去，这是一种，就觉得就不 不想改变，然后可能也没有动力哈，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健康是不好的，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好，然后对关系不好。那你冰冷的关系你很难隐藏，你说你在外面，哦，我们来教会，我们夫妻其实感情不好，但是来教会又要假装啊，或者是在某场合要假装啊，这个是很伤身也很伤心啊，不健康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像我刚举的例子，那个就不要跟他先生住在一起，然后就是要分居。那甚至有人就是在这个时间就哦，终于我的时间到了，把他离婚。有的人就这样，但是 可是你知道，在美国离婚率很高哈， 嗯， 可是呢，他们即使离婚了以后，为了孩子，他们还是一直得保持联络， 是 啊， 没完没了的。 我父母就是空巢时期的时候离婚了，就在我们出国以后， 嗯哼， 他们以后我刚看到我才发现，哦，原来就这样。结果我们到现在，我那时候已经30，他们从我30岁开始吵到35。就我35岁的离婚，然后但是呢，我到现在还在 experience 这个 unhappiness of their marriage。 哦 ，OK， 因为我妈 还影响到你们这一代。 对，因为我妈就是我们不能在她面前提我爸爸。 啊、 然后我妈一提到，她就恨得要死。 嗯。 这样子，就是我想啊，每一个都都是他们。 就是其来有志，就是。 我们小时候没有受到伤害，可是我们从成年以后一直在受他们婚姻的伤害。 嗯，所以对你的那个 experience 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他们通常我们一直觉得是说离婚就是对小孩子最，我们想到的是小小孩，或者是说青年的时候 teenager 的时候对他们伤害很大，没想到35岁以后开始受伤。一直到这样， 很简单例子，像我爸现在在台湾安养院， 嗯， 我们回去，我们必须要回去看他，轮流回去看他，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跟我妈讲，因为否则他打电话，就是我们没有跟他联络的话，他也会不高兴。那可是，几乎我们每次回去看他，他也会不高兴。那我们会很难过，我们已经觉得很内疚了，因为 没有照顾， 对，父亲放在安养院，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内疚。然后呢？在 家里 好好。 哎呀，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父母亲啊，不要给孩子这种压力啊。这是你们两个的关系，然后祸延子孙。 然后我每次去看我妈妈哈，我现在不敢待3天，因为3天以后她就开始对我骂我爸爸，但是 你不想听， 我不想听， yeah. 因为我还爱我爸爸。 Yeah. That's true. 我也爱我妈妈。 Yeah. 我觉得是因为我现在观念比较美国化，我说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那但是因为他是我的长辈，我不能说，哎，我假如说真的讲什么话，请他 stop 的话，那他就那后果非常的惨，我很惨。因为就是因为我妈的高压权威很大在我们家，那所以说我们就听啊，可是我也不想听，所以我就只敢。最多待3天，3天蜜月以后赶快逃回德州来。 你妈妈信主了吗？ 没有，我们一家传福音，摔电话或大骂这样，所以不敢。 啊，妈妈为他妈妈祷告。OK， 好，你看这个，离婚或分居或离婚，其实问题很多啊、哦，可能造成。后面的忧郁，其实你妈妈也不开心，你妈妈不快乐，她不快乐，她的不快乐造成很多人的不快乐，对，那她可能不知道她自己的不快乐是怎么产生的，她可能都是归咎于爸爸说，就是恨她一辈子。 嗯， 好。 其实我觉得几乎是大部分离婚关系多少都是这样。 嗯嗯嗯呀，不一定嘛，因为就是例子都很多。那每一个例子都不会一样。 嗯 嗯，不过我可以说一件事，就是没有快乐的，大家都输了。 也就是说，在好像说关系冰冷的程度有浅深的不同哈，可是都是因为两个人不能处下去了，分开。 嗯， 那就是这样。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你继续冰冷下去，另外一个就是选择分开，第三个就是选择改善，啊，这个都是你的选择，啊，这是你一辈子，其实我们一生都是，我们的人生是很多选择累积出来的，来写下了我们这个人的人生。那在面对空巢危机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维持现状，继续不快乐，要不然就是哦，你离婚，你分居，你也许觉得这样比较快乐，比较有意义，你的人生喜欢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是试着去改善看看，去试着去看看，这个是比较需要一点勇气，一点点勇气，一点点厚，一点点信心，然后踏出去自己不 comfortable 的那个，就是这个 zone， 就是踏出去，你觉得要去处理这个，有一点点需要自己一点勇气，那你就踏出去，这样给自己一点勇气。对，那改善婚姻关系，当然第一个你必须要承认，我的关系，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有一点问题。那要承认这一点就很困难，很多时候大家比较喜欢把它盖起来，哈，就是假装没有这件事，然后要有改善的动机。比如说，想想看，我现在五十岁哦，我还有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四十年的岁月要过的婚姻，那我要怎么过？我在五年以后，我还是这样吗？我跟他的关系还是这样吗？还是说我希望有不一样，然后自己去想那个动机，还有跟还有当然刚刚说了要一起成长的意愿。很多时候一个人愿意改善，另外一个人就是 block 的时候，对那个愿意改善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对，你会觉得说我不值得你珍惜的感觉，就是我希望好一点，但是你就是不愿意，你就是不愿意，那是一个伤害。当然我们也有碰到这样的，我也有碰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会渐渐的调整这个人这个单方的心态，以后那个改变以后，那个先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或者太太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我现在碰到的有先生的意愿比较低，也有太太意愿比较低的，啊，那就是当有一方有改变的时候，别人那个另外一方是可以感受的，然后学习。OK， 我要补充，因为我觉得只有一方要改变的时候，那一方还是要很努力改变，不要因为对方不愿意改变。而且我自己的感觉是非常效果非常好。 对， 即使对方不愿意改变，你 don't care， 你自己改变。因为我觉得神从来没有叫你去改变对方，神只有叫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 就是也就是在关系的这件事情上，你会觉得说都是我在努力，他不愿意努力。 我觉得没有关系。 对，我还没讲完嘛，当然是没关系。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这样的状况不要来，不继续你的努力。No， 我现在的要解释就是说，这个情形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你仍然可以做。因为在这里面你自己站立起来，很多时候是自己有问题，自己不知道。当他来找我的时候，他会认为都是他的错。OK， 只要讲一点他就发现，哦，原来我也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那我们通常只会针对来找我的人来帮他在他的那一方面去改变。那当他的改变以后呢，其实会影响那个没有来的人的感受，然后他们就渐渐的有一个正确的互动方式，然后最后他们也会觉得是两个人都得帮助，然后这个婚姻就会有帮助这样。好，然后需要有一起成长的意愿，是当不是说你另外一方就像你说了，一方可能开始的时候他会却步的时候，你就不要，不是，是还是要，但是有一直有的人愿意踏出那一步先，有一个人愿意 follow， 这样，所以有前后的，那要一起成长是自己心理上有这种意愿，就是说我们要成长这样。 那你寻求帮助或不寻求帮助，通常愿意两个人一起寻求帮助很好。那其实我在夫妻关系的那个counsel 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一起来，我还要教他们分开，就是一起来几次两次以后，然后我可能会单独跟你谈一些，单独跟你谈一些，然后我们再一起再谈一些。因为有些很多时候你必须要 focus 在他去看他自己，然后你们可以每一个人都 focus 在看他自己，然后你知道怎么相处这样。好，那你们就是有成长的意愿的话，就参加那种婚姻家庭讲座啊，参加夫妻关系促进啊，类似这种啊，或者是寻求那个婚姻辅导諮商的帮助。那我们要说，就是今天其实你们来，我就是觉得说我们都是有心的人哈，有心的人就不是说不能，关系要改变没有不能这种事，只有你肯不肯而已，只要你肯就是可以。那什么时候开始呢？ Anytime. Yeah. As soon as possible. 就是越早去处理越好。那我觉得那个付出是一点点而已，真的，一点点信心，一点点勇气，然后你就交给神，真的，那后面的祝福就很大了。好，那我们讲一点点那个重拾起初的爱哈。到了中年了吧啊，就是很多事情婚姻关系感觉平淡呢、啊、那你想想看，你们看那个瓦斯炉，都常常那个人家那个炒菜的瓦斯都留一个母火在那里，你有没有看过？这里很少用瓦斯，就是大大的瓦斯有哈、啊、留了一点点母火，我们都很担心，哎呦那个会不会怎样，是不是啊？那个很重要，有那个魔火才可以点起来哈。那我们这种夫妻关系，你今天会成为夫妻，一定有原因的啦。你当初一定有这么一亮的时候啊，对不对？眼睛一亮的时候，对呀、啊，所以对呀、啊，所以我们要去把它。 对 啊，把它找回，就是回去看当时是怎么了，当时是我们是怎么彼此相爱，我当时是谈恋爱的，我们有很多的那个那经验在那个里面，我们共同生活那种酸甜苦辣啊，还有如果说你们有自己design 你们自己的那个爱的语言呐、啊，你跟你先生的特别的别人看不懂的那种哈、啊，你都要把它抓出来哈、啊，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爱的语言的测验哈、哦？没有， 没有， 好，没关系，在我的里面我都会做哈、哦。今天没有时间，下次以后我们比较是 practical 的时候会给大家做这些哈、哦。好，然后重新再去认识你的先生，我相信或者你的太太，在结婚，也许你们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了。那当初认识的时候这个火花是这样，然后经过几年的熬炼以后，哇，重新认识你这个配偶，然后 我想问大家，跟你太太先生恋爱多久才结婚？ 可以等一下OK， 等一下，我们有那个讨论的时间，就有点晚了，就是我题目都已经弄好了哈。好，然后就是认识接纳，然后你要付出，爱不是要来的，不是要，爱是给出来的，给了以后，是给出来的，你要别人爱你是给出来的，要记得哈，不是去要来的。要不来的，你是给出来的哈。好，然后要懂得感恩、珍惜，然后欣赏。 感恩、珍惜、欣赏。 我为什么不给人家不要？OK， 这就是跟爱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 给他 什 么？ 对，就是跟爱的语言有很大关系。 爱的语言， 你要知道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不要，我们 要了解怎么样给他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我的儿子的爱的语言是给礼物， 我们有专家提出五个爱的语言，一个就是说送东西送礼物，另外一个是说接触身体的接触，第三个是说一个很精心的时刻，我们去吃一顿很罗曼蒂克的晚餐啊早餐那个那种精心时刻，然后我刚刚讲过 语言， 这爱的语言，身体接触，然后时间，然后是送礼物， 身体接触， 还有服务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语言，语言赞美，对。那你说人家你要给人家你还不要的，就是像比如说我的儿子是那种礼物型的，人家送他礼物的时候或者是他表达爱的时候他就会送人家礼物啊，我有一个个案，他最讨厌人家送他礼物啊，送礼物 浪费 钱，哎对，然后也不见得喜欢，但是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你陪我，跟身体的接触，可是呢老公老是送他锅子一个，哦，我要气死了。对，所以你说你那个爱人家，你觉得你爱他，可是他不懂啊。你没有放到对的地，你给的方式要去理解，所以这个要理解哈。 是不是两人那个爱的语言要一样才 ？No， 不一样，不会一样的。 要了解 对 方，对 需要，对对呀。 可是你给的时候，人家不要也很难。 所以你要了解，下次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是这种东西我就比较喜欢是夫妻都一起来的时候，我就给你们做啊，中文的或英文的都可以。 你说你给人送礼，人家不听讲，说呀，你看这个。 就是你给错了，你还是没抓到我重点。对，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感激他，你很爱他，然后送他一枝花，他会觉得。他可能觉得说你很爱他，你很喜欢他的时候，他希望你可以牵牵他的手，啊，给他 hug， 亲他一下，不是给他一枝花，懂吗？所以就要先了解对方。哎，好，再来一个重点，没有原谅，没有饶恕，这个妈妈，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那里面有很多苦毒。所以他带着他一辈子，他的苦毒影响了周围所有的人，他自己也不快乐。OK， 还有最后当然就是因此可以彼此相爱，啊，要彼此相爱。好，避免中年空巢危机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确保自己身心灵健康。OK， 你的健康是你的责任，然后你的健康是别人的福气，是你的先生的福气，是周围人的福气，哈。那如果有关系有问题，要不要堆积？啊，一定要解决。好，学习有效的沟通，讲得清楚。圣经上说，慢慢的听，说快快的听，然后不要生气嘛，哈，慢慢发怒。但是我要说的是，更详细一点，讲得清楚，啊，听得明白，要想得很仔细，要想对了，不要要用对方的的语言来想哈，然后要记得完全一点，啊，都要学习，都要练习哈，然后了解彼此爱的语言，下次给你们做好。冲突症结往往不是事情本身，就是你怎么讲、怎么沟通而已，沟通不良影响的结果。好，如果你不讲，你不要指望你的先生、你的太太知道。我想我们是结婚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懂？你就是不懂，你就是不懂。哎，你没讲他怎么懂呢？你就是他，你又不是他心里的蛔虫，或者说我们表现，你想要有这样的默契当然很好，但是这个是不那个，这叫什么？不实际的期待哈，然后冷战绝对不好，是关系的很大的伤。冷战就是包含了你不愿意讲，啊，然后你期待别人了解，你就是期待别人来哦安抚你啊，什么那种都不是健康的，也不成熟。误会要澄清，不可含怒到日落哈。然后我们夫妻久了以后，很少讲请啊、谢谢啊、对不起啊，是不是？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常常讲这个？对你的太太、先生很少，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和平的 听的沟通方式哈的语言。好，重点的就是维持亲密夫妻亲密愉悦的性关系，刚讲过了哈，乘以九。好，夫妻之爱，我能为对方做什么？我们来看一段影片，我很感动的。今天你们有晚一点，我要多花一点时间。 我们一起吃饭， 对，我 可以一起出去，比较好的相处环 境。好，仔细的看哦。 I don't count as a burden whatever to have to care for her. I need to do everything from the moment she gets up to the moment she goes to bed. I do absolutely everything. Clean her teeth, shower, dress, everything. And, but it's a privilege. I count it a great privilege to care for this one that I've loved all of these years and continue to love. This is the year when we'll celebrate our 50th wedding anniversary.Our story has been a lovely story. I first saw her when she was 8 years old, and my brother became my best friend. We grew up together, and as we grew up, yeah, she was there. And I knew that she used to stare at me when I was playing football with my brother and another friend, and when we used to ride bikes, and she kept staring at me, but I wasn't interested in it. I was 17, she was 16, I saw her dolled up, dressed up,and she had an A-line dress on, and boom, it was gone. I was, she was the one for me then, absolutely.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I used to ride my bike from where I lived to where she was, and that was about 5 kilometers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t was the only chance we had to get together, and it was a hair wash day for her, and she used a special cream in her hair for a shampoo.And I can still smell it because that smell was so particular, so nice, it was absolutely special. We had a bike, I used to ride everywhere on my bike, and then Matt had a bike as well, and we put a baby chair on the front of her bike, and so we carried our babies around on the bike with her as well. So, yeah, bike's been part of our lives, and I guess tha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us now. Around about 2004-05, I began to notice...that there were things going wrong. She was finally diagnosed with the horrible disease of Alzheimer's. Having lived overseas, I knew that with a bike you can do lots of things. So I had a bike made, a bike chair made. We take it to the beach and ride along beside the beach. And as we do that, we see lots of people come talk to us because it's a unique thing. Nobody else has got a bike chair quite like that.I am determined to care for her every need, every need. You see, God has loved us so unconditionally, and I understand that God has put his love in my heart, and because I realize how much God has loved me, that's how I too can love my lovely wife. She has done so much for me over all of these years. Now she can't, but I can, and I can return her love. And it's a love that, well, to me, means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her.She's my princess, I'm her William, and I would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Would you have it any other way? No, not at all. We love each other. Okay. 好感动吧？好感动哦。16、17，然后 OK， 你看他说，哎，你们的感动在，你不要我说了。你的感动在哪？ 我的感动是觉得一个先生，很少一个先生在晚年的时候愿意照顾一个老人痴呆症，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忘记了所有事情，他的生活处理那些他都不会自己处理，那要很大很大的爱心，那个没有那个 love 的话，不可能 continue 每天这样子做。他刚有讲，因为神爱他， God loves him，所以他才有这个爱的能力去爱他的太太，为他太太做每一件事情。 真的很感动。 那他的太太也爱他， 对， 他 return 他的给 他 爱，所以他过去 怎么爱他？ 对，就是他有一个爱的基础在那里，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看到他，我最喜欢看到他那个，每次看到他那个，把他当成 princess， 对， 那个，那我这还要放一个那个，对，那种你就可以看到他多么的真爱他这个太太。 这个不是那个教授吗？有一个教授 不是， 是他吗？ 这个是真正，这个是他，这个他自己在这里。那个教授那个很久以前了， 哎， 那这个就是他们结婚了50年，他当然我们女孩子要这样照顾男人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重，我们没有，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特权哈。那我看到很感动，就是他从头到尾都开开心心，你看你们好像没有假装，好像没不是正正。哦，他结婚50年， 七十到八十之间吧，也 不知道哎，没有注意他讲的。 56岁， 那就是六十六六十七，但是就是说，给我们一个远景。我们那个我跟我先生的爱可以如此吗？然后对我们要没有有一个远景，希望我们的老年 有我们的老伴来， 就是这样的爱在其中，在我们的关系里面。 爸爸 请 了很多年。 OK。我们有没有时间讨论？ 可以。 好，那这样好不好？我想说， 我们弟兄一组哈，然后我们姐妹一组哈，然后我们就三个，你们三个人哈， 有 四 个牧师也在， 三个，你们最在那个房间。有 题目就是那个， 那我们要自己抄下来。 那我大概写了一下，那么我们不用抄，我们在这里。 好， 请弟兄到比较好的椅子那边。 我们来，我们来，接下来聊一聊。 来，这个来， 对，行 啊 行 啊。啊，等一下要告诉我吧。 好，可以拿起。 不要再，你们要再讲。 换到另外一个场。 好，那我们结束，因为把门关起来，我们才会吵到你们。 我在家三上。 好。 我上 个 厕所 了。好，那就先去上个厕所。 你是饿了吗？ 不饿，我们就晚一点去吃。 好，大家边吃边分享。 哦，那我知道了，就在我附近嘛。那边好像。 志勇要不要先 stop 一下？ 对，你先。 我不会用。